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3周年，印尼多样性党印度主体哲学研究委员会、巴基斯坦主体研究会、巴基斯坦拉合尔主体思想研究组织、梵蒂运动乌干达全国执行委员会和埃塞俄比亚全国金日成金政治者研究委员会下属各支部小组分别举行了金日成同志一级讨论会。会上发言者强调，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为社会主义朝鲜的加强与发展和人类自主事业所建树的业绩，将同世纪一道永垂不朽。